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十集，找了根白玉筷子将头发扎起，池瑶给池诚发了条消息，问他女朋友的事。池诚干脆一通电话过了。 干嘛呢？ 喝水，听妈说你要带姑娘回来，闲着无聊就问问你。 池诚那边乱糟糟的，吵得很。他这些天搞了个乐队，朋友圈里最新分享的都是些摇滚音乐。当时池女士问他知不知道池诚谈朋友的事，池瑶其实是知道的，因为那女孩正是乐队里的主唱，池诚刚和人家在一起就给她发消息炫耀，问她漂不漂亮。之所以不说，也只是因为池诚没说，她便懒得插一脚了。从地下厂子里走出来，池诚蹲在路边抽烟。 他想去洞玉山玩，说那儿漂亮。 洞玉山算是本地很有名的一处景点，那边风景好，民宿客栈集中，各式各样，去的游客很多。而作为当地人，池瑶和池诚都没去过。 随你吧，别下来就行。 不是，到时候你和我们一块儿去呗。 围电灯泡凑什么热闹啊？ 你再找个人不就行了吗？男朋友、暧昧对象都行。 就不能女的？ 那一男三女不就我一个人干苦力活了吗？ 池瑶懒得和他废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磨磨蹭蹭，时间差不多到了。池瑶换了衣服，打开门一看，江燕还坐在门口组装柜子。与一个小时前的区别是，现在成品初见雏形，已经快要完工，而她身上的衣服也重新换过，这会儿不过是在拧一些螺丝钉。 这么快？ 江燕站起来。有说明书，很简单的。电梯刚好停留在他们上层，池瑶摁下，没多久门就开了，两人进去。 那柜子装什么呢？ 鞋子。 你好像有很多鞋子。 还好。说着，江燕的左腿无意识地动了动。池瑶向下看，这次鞋没换，还是白天那双。因为不像先前那样一眼就过，池瑶多看了几秒，发现江燕的脚踝和小腿骨头的衔接部位长得很漂亮，不突兀又有线条感。池瑶有个怪癖，偏爱琢磨这块，但这只是加分项，她也不是见人就看。有人作陪，池瑶这次出来的时间比往常要晚半个小时。天越暗越冷，中湖路段人少了很多，池瑶有些心不在焉，跑步时总是左右张望。江燕看了会儿，那人不在。池瑶跑步时不爱说话，怕打乱节奏，她摇了摇头，这才收心。初次和江燕跑步的体验还算不错，跑完一圈，江燕也就鬓角汗湿，皮肤覆了层薄薄的润泽，她没怎么喘，体力很好。池瑶用手扇风。 你确定你需要练？ 她又不是没参加过运动会，像江燕这水平应该很轻松就能拿奖才对，除非现在的小孩营养都过剩，个个能跑，那就说不准了。很久没跑了。池瑶平复了呼吸。 说实话。 江燕看他，眼神里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无辜。他没说话。 江燕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 回到家，池瑶靠门发了会儿呆，鞋也没脱。等走进浴室才反应过来，他开始回忆半个小时前的针针细节，从江燕脸上怔忡的表情，再是听到他说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之后明显的失落， 如果说拒绝江燕时迟瑶的言语态度十分笃定，那么此时滔天的罪恶感简直快要将他侵蚀。迟瑶不是那么容易有负罪感的人，不害臊地说，从小到大追他的人不少，而他拒绝过的那些他基本眨眼就忘，很少会事后懊恼自己是不是言语不当，语气太重。想想大学时那个缺爱的学弟，他二话不说就将他拉黑，事后躲人躲得仿佛误了遁地术，那时也没见他内疚。但江燕的表情太过无辜，反将他衬得罪不可恕。好看的皮囊有多重要，迟瑶如今深有体会。第二天上班，迟瑶磨磨蹭蹭，出门的时候留意了一下对门的动静，直到进电梯，江燕都没有出现。这是第一次他在周一的早上没有遇到江燕，看来小男生的自尊心要比他想得更脆弱，对此迟瑶谈不上是无奈还是解脱。这天在医院，他心无旁骛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到点了就下班，比谁都积极。回家路上还有闲心去市场给自己买了半截排骨，他熟练地将排骨提前斩块，焯水沥净，炒出糖色，给排骨上好色后再加水焖煮。迟瑶看着时间绰有余裕，他回房拿了衣服转去浴室洗澡，但人倒霉起来啊，喝水都会塞牙缝，停水了。而迟瑶的头发才洗了一半，水停得突然，开开关关也只能听到水龙头如老妪发出撕裂沙哑的咳嗽声。迟瑶看向镜子里顶着一头泡沫的自己，不由想起这一整天出门错过地铁，午休时扭到脖子，下班后扫车扫不上。在他以为昨天的事儿对自己毫无影响的时候，原来一切都糟糕透了。他昨晚是不是太直接了？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，迟瑶不确定是自己错过了物业通知还是水费告罄，他将咖啡机旁的一大桶纯净水搬到浴室，勉强冲掉头上的泡沫，但他觉得并没有洗干净。用浴巾包起湿发，他找出水卡，湿漉漉地踏着拖鞋去外面的管道间刷卡，结果是没费了，而且是一滴不剩。没有提前预警，这玩意儿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。现在居住的小区主要占的是地理优势的便宜，实则年岁已高，很多管理都做不到真正的人性化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一晚上迟瑶都将面对没水的状况。来回跑了两趟确认，迟瑶只觉一身是灰，别说头发没洗干净，刚冲过的澡都算白搭。深吸一口气，迟瑶决定换身衣服去开房洗澡。然而倒霉的状况从未停止，他一拉开楼梯间的门，对面电梯的门便戏剧般的打开，里头的人抬眸一瞬定在了他的身上，两人面面相觑。江燕看着他，迟瑶身上就穿了件宽大的旧 T 恤，胸前领口处的布料都湿了，隐隐透出里头的肤色。短裤短得只在衣缘下摆露出条边，他的两条腿很白，脚丫塞在人字拖里，指头蜷缩在一起，不禁让他多看了两眼。迟瑶很尴尬，但江燕不。没水了。他注意到迟瑶手里的水卡，楼下没有通知，应该不是全栋停水。迟瑶有想过，他和江燕住在同一层楼，肯定少不了碰面，像他这样一时冲动就拒绝的这种行为，无异于给二人之后的碰面多添了些社死现场的机会。可他没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，头上的湿发又沉又重，还有往旁边倾斜的意思。他抬起头扶了扶，干笑着说， 是啊，准备去外面开房凑合一下。 江燕早已走出电梯，一时间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， 江燕闻到池瑶身上馥郁的香。他沉默了几秒，从池瑶手里夺过水卡。用不着开房，来我这边更方便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